觉得什么时候听巴哈都非常适合，这是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一号，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欢迎来到 AM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继续来欣赏二十世纪当代作曲家的作品，这是波兰作曲家格瑞兹基在1976年，他从十月开始写作到十二月，这首以悲歌为名的第三号交响曲，是描述在二战时期遭受囚禁的女孩留给母亲的一段话，用这段文字开始作为她的叙事。 Thank you. 这是二十世纪的波兰作曲家古瑞兹基所写的第三号交响曲《悲歌》。这首交响曲三个乐章分别描述的第一乐章是十五世纪的圣母调歌，而第二乐章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二战时遭受纳粹囚禁的女孩留给母亲的一段话。第三乐章则是以母亲的观点，母亲寻找在一场战役当中死去儿子的尸体。整个交响曲作品都是以战争为主题，带着安魂曲的色彩。我们再继续来听另外这首歌，有点特别，这是我写的，是最近上映的电影《返校》。这部电影谈的是台湾，是以应该算是恐怖跟惊悚片为背景，但是是以台湾的五六零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某位电影写了一首片尾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电影，也做到最后一分钟，然后把这首歌听完呢？这首歌叫做《光明之日》。 是电影《返校》的片尾曲，最后这句话听到是剧中牺牲的那位张老师所说的，而在真实中呢，是我的亲外公在1950年12月在马场町被枪决的时候留下的真实的遗言。他说：“让我的妻女自由的生活。”我们是在多年后在解密的档案中看到这句话的，然后我想也许把它放在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会很适合的吧。时间是下午3点20分，现在听到是 Upper Part 的镜子中的镜子。中时候小说家骆以军跟我们的好朋友蔡鸿先小仙会一起过来，在此之前在下一段我想念一下骆以军的郑于新的这本小说明朝的一部分的文字。那准备好经这庞大资讯量跟想象世界朝你迎面而来。 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先来欣赏21世纪当代作曲家马克思·里希特所写的《书眠》。各位念这本骆以军的最新小说《明朝》当中的一段文字。我想描述一下我们这颗星球。我猜想最初的设计者，我们可以以我们如今的样貌和状态去往回推想那位设计者原初所在的文明。最初的设计者并不是将这个星球设计成如今这个模样。后来有各种关于开天辟地，从无限远的外太空来此的原始造物者脑中本来期待的建设蓝图可能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变成的这样是某种运算程序上的错误所造成。大致上几种方向的主流假说：一，鬼宫象牙球式文明，就是这颗名为明朝的星球，以类似象牙球的多层环套模式，球面下再有球面，如此层层内建，一共16层，恰好是明朝的16位讯息截断中枢者所控制的16层球体地表。每一层有其布展延伸的宫阙、城市、山川、森林、河流、居民、军队、市集、文人、工匠，但这有些问题。有些讯息截断中枢者的年作过短，比如惠帝朱允文，他只有短短4年的城市时光。但按这个俄罗斯娃娃，哦不，多层象牙球模型的星球布置，它的地表该放在第2层。如此过少的讯息量填不满那一层，比除了最地表那层少，比其他14层都大的球表面积啊。或像小神的父亲在第13层，但只有6年城市时光。小神的儿子小光在第14层，相对比较小的球面积了，但是只有3个月城市时光。而第4层的小鹰是被抓走不存在了一阵子，又回来灭了继位者。这在连续面的鬼宫象牙球模型设计上都容易造成讯息中枢的运算自我混乱。这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霍金提出时间的感觉，他透过一系列复杂而晦涩的数列运算，推测数百万年前设计者的储放在原始造物者大脑中的创造论蓝图， 有一种最重要的基本元叫做时间。那和我们现在在星球上所指称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形态，它是一种将明朝的第一位续席阶段中枢者到最后一位续席阶段中枢者全串联在同一条时间轴的连续流动。这造成所有学界的恐慌跟攻击，这么一来这颗星球不是挤爆了。但霍金指出，万年前太空距离之外的那位设计者，他们可能有一种造成时间流动如河流，岸边林木生长又枯灭凋落的幻觉。某一个个体内禀在无法移交给另一个个体的量子态，在一定功绩源的参照刻度会自我消灭。这自我意识的消灭叫做死亡。三，没有设计者论，但很妙的是，人们是从设计者留下的庞大资料库博物馆考据出这个否证我们这星球的一切并没有一个超出原初之外的预先的蓝图这个概念，在设计者飞越百万年到此之前的文明，有一个古典的说法叫无神论。没有设计者论的说法比时间感觉论更让一般学者觉得摸不着头绪，无法理解其没有，然后有一天突然眼前这一切就存在在这里了。这个论点有一只螃蟹叫演化论，但后来被踢爆，也是抄袭设计者留下的巨量资产中遥远那一端文明曾经有过的一个旧名词。我们这个星球依经度分成16个区，每个区集权中央有一位续席阶段中枢者。第一区到第16区分别称为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这16位续席阶段中枢者挨邻着大部分有父子关系，但是在各自的领土他们各自独立，运行着极繁复的境内各种事件、朝臣体系、军队、战争、城市、商业、农业、赋税、牢狱与酷刑、特务、真丝系统、货币、瓷器的制作、文学、戏曲、绘画、哲学、音乐、山川河流、矿业、男女关系，从极精致到一般粗陋的服饰、寺庙、各种造成繁复感受的饮食烹饪、酒的百科全书、妓院。每个区运行如仪，最后这16个区恰好绕行完我们整个星球一圈。第16位续席阶段中枢者，他的故事最恐怖凄凉，他的格林又接回第一位续席阶段中枢者的领土。所以和没有设计者论极端对立的另一派虚无主义假说，则提出游戏场论。我们这颗星球是宇宙的一个从入口开始参观，一个区接着一个区展览完，恰好自转一圈的一个游乐园。或另一派提出长卷论，也就是我们只是一幅宇宙中漂浮长卷绘图，必须从第一区开始观画， 在空间上慢慢延续到第二区，如此以降，第三区、第四区，一直到第十六区，各区其实是连续着的一个大历史。我现在念的是骆以军的最新的小说作品《明朝》。这样的说法还没有设计者论形成完全相反的极端，仿佛我们的存在全只是那位最初的孤独的设计者打了一个哈欠，那么浮光掠影的短暂之梦。我们的存在就像是设计者有点开玩笑的小学生等级的科展作品，这当然引起众怒，不是众怒，而是众人听了这种冒犯的说法，内心产生一种阴郁古怪的情感。所以当初提出场卷论或游戏场论的人完全不知其名，有耳语传闻出提出假说之人当即被扫毒软体机器人东厂给清除了。这是骆以军的小说《明朝》当中的一段，然后音乐我们听到是21世纪的当代作曲人马克思·里希特的这首《Sleep》。另外一种说法，我们都在某一个巨大的梦中。 英国当代作曲家马克斯里希特的作品 Sleep， 然后作曲家说童年时候他觉得非常喜欢睡觉，常常想要做一首跟白日梦有关的曲子，他觉得如果可以一天他可以睡上23个小时，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睡觉就像信仰一样，所以为他最喜欢做这件事情写了一整首交响曲。同时他也跟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合作，他去了解人类在沉睡时候的精神活动的机制，而有了这部作品。同时我们在他的音乐中听到的是，我刚朗读的是骆以军的明朝这本小说当中的一个片段。骆以军跟蔡鸿贤等一下就会来到节目现场，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好，我代替大家问。现在听到的音乐则是我们的朋友爵士钢琴大师 Uri Ken 跟古典钢琴家林嘉靖一起合录的这张双钢琴的专辑，全是施卡拉蒂以及 Uri Ken 本人的作品。我来听听看这个很特殊的录音的版本。 It's been 7 hours and 15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up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do what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but nothing can take away these blues.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It's been so lonely without you here. Like a bird without a song, nothing can stop these lonely tears. Tell me, baby, where did I go wrong? I could put my arm around every girl I see, but they'd all remind me of you. I went to the doctor. Guess what he told me? So you better have some fun, no matter what you do.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All the flowers that you planted in the backyard all died when you went away. I know that living with you was sometimes hard, but I'm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Compares to you. confess to you. To you. 听到这首歌叫做 Simple Song， 是来自电影《年轻气盛》，然后这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配乐的人是 David Lang， 相信只要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大概都会对其中的这首曲子很有印象。对啊，就我讲话的时候那个录音室的门就这样乒乒乓乓被打开了，会做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今天的来宾骆以君，他好像忘记我们今天是 live 节目了。你知道我们是 live 节目吗 ？Hello， 嗨，现在已经上线了。 Oh, Hello， 夏美大人 ，Giroro， 还要立刻用装可爱来改变这一切，对，太实在太贼了。 对不起，我刚才跟小贤约你们楼下嘛，你们地址是东兴路嘛，就坐一台计程车，我上车说快，我快迟到，帮我加速赶到东兴路。可是他开的路我就觉得怪，他没有往市民大道，他就说东兴路就是在民生社区那里，然后后来一路开到有一个新东路，就是新旧很新，对。 这 对不起小贤， 没事 了。好，那他有可以算少钱吗？因为他这样感觉真的， 我还多给他钱了。我有一种害羞，不是，就是他有一种 伪善， 他有一种不是，他有一种 少在那边焦 虑。你不要再扯了， 他有种焦虑。然后我觉得人我们俩在车子这种空间里焦虑，这种感觉是会让人不忍吧，你很怕那种尴尬会扩大， 所以你就让 我就跟他讲，人生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对我们没有不忍， 对啊， 我要你们对我不忍，对。 不会啦，我觉得应该是说前半段我都已经把明朝的就是内文已经截录已经念了一阵子了，然后就是本来就是铺到比如4点刚好你来，然后我们就很顺的接进来，然后就作者现身。 这就是这哎，对，我先讲一下我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此刻， 这不是录音，这是现场节目。 我们现在是现场哦，距离现在现场的此刻，距离上次我跟小贤坐在台下去听夏美大人的演唱会，大概2个多礼拜吧，还。所以现在我看到你本人还是有一种觉得好像你是一颗火流星，然后掉在我们这个牧羊人，然后突然有个火流星从灿烂的星空掉到我们面前还发着热，然后我就不太知道 要面对女神。 好，你这样子 无法调回， 想好要怎么讲这一段， 无法调回平常跟可以随意扒他头的夏美讲话的 feel。 他这段就把我立刻堵死了，我就没有办法再责备他了。 没有没有，我是讲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包括连我们现在开场的空气都非常的雷光下、哦、因为我们那天我跟小贤坐在那个国际会议厅，我们坐在下面嘛，我们是坐在那个黑暗的那个观众席里面，然后我们俩就一直非常担心在那边低估，就是你已经开场开始唱了，然后你的那些梦幻的乐队们然后开始演奏，然后你开始唱，然后我就一直跟小贤很干掉，就说干，夏美大人怎么都这么冷啊？就是我去听过，我其实是一个音乐白痴，可是我去听过什么陈珊妮的演唱会啊，什么张悬的演唱会，就人家演唱会都会有一种 power， 就是有一种荷尔蒙，会有一种全场你就是此刻我就是女皇，你要跟我整个燃烧。可是我跟小燕就在下面想说，他怎么一直在解嗨啊，他一直在说冷笑话， 然后 他怎么越唱越慢，然后他有一种说不出，我跟他讲那种尴尬，他有一种说不出自己是女神这件事情，他很拍谁，很不好意思，很怪。然后你讲一讲还会说诶、我的听众们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安静，不会有很热情的感觉，希望待会我们会比较热情一点，然后我们就非常担心非常担心。 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受，但事实上另外 99% 到现场人却从一开始就感受到荷尔蒙跟 power 跟如太阳恒星般的光亮。 对不起啊，你们是我跑错场子，你们深海鱼族，深海鱼族， 看不同，看得不同场， 在款款的摆动， 看得不同场， 深海鱼族的海葵的触须，然后我这种地表上的那种肉食动物，感觉到怎么很安静，很安静，很寂静。没有没有，我要讲的就是到后来我才理解了，我才觉得。 赶快找回来， 对你不敬，真的。我刚待会我就反正时间很长，我会讲一下。 不长啊，已经快要进广告了。 结果我们只哦，我后来狂哭哎，我后来超感动，尤其是我跟你也半生不熟，也相识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听你讲过，然后我也一直是你父亲的令尊的忠实读者，可是我从来没，我有隐隐约感觉到那种雾中风景，可是从来不知道你的家世如此显赫，不是显赫，如此悲惨，不幸的家族， 这两个形容词都不 对, 吧， 对 对 对，但你后来还用这种很慢、很解嗨、很违反演唱会的那种重金属摇滚该有的 power、该有的那种电吉他的力量，你好像把它带到一个很慢速，可是当后来你唱到那个你外公那个明朗俱乐部的时候，我超感动，就是我后来就觉得哎、这个刚好就是我跟你跟小贤我们之前有好几次吧，我们在那个空总有一个像废墟一样的小学的工作室，待会可以聊一下吧。然后我们在谈很多我们想做什么， 啊、 或我们一直做不出来、嗯。我们讲了非常多，就最后没有一件做出来。 有了有了，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种想做的这件事情里，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么难以言喻哦，百感交集，因为它太百感了，所以它无法灌在一种规格里面，然后他没有办法是用一种激爽的暴胀的方式，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整团丢出去是眼花缭乱，然后眼瞎目盲，然后你无法你的判读你的解析的那个大脑的硬体，你要解析的时候，因为它的运算量太大了，所以你需要有个默契或信任或一种情感的同盟关系，就是你相信这一块，比如说就是变成说你的演唱会我们坐在下面，我虽然是比如说我说我可能跑错场子吧，我可能是一个野蛮人尼安德塔人，我跑到一个非常想要把这个演唱会的 两个多小时是用一种你想要主导雷光下式的说故事的一个时间的节奏，但是那跟我本来以前去听过的演唱会是违逆的。 嗯， 哦，然后我们会因为是你朋友，所以我们的焦虑不是挑剔，是很担心你最后在台，因为我觉得很恐怖，欸，我觉得我平常的演讲台下可能是300人，我如果讲冷掉了我会崩溃掉，可是你台下是那种几千人，我觉得那个场子好大，可是你在上面慢慢的，然后最后竟然还拿出牛铃来，哐哐哐！ 好了，你不要再，你不要再爆雷了。 我不能讲， 可以，但是 in another way。好，我们要，因为我们要进广告，我们要进广告，要休一分钟，好吗？ 下一段还是可以表达。 好，今天请到朋友是刚刚那个唠唠叨叨的家伙，就是君早若怡君，然后跟我们的好朋友蔡鸿贤小贤，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其实蔡鸿贤有带一些我觉得很棒的电子音乐相关的作品，然后也许我们再来多聊聊若怡君的创作喽。马上回来。欢迎来到云天台声音房之际，我是雷光霞。今天请到朋友是小说家骆以君跟我们的好朋友蔡鸿贤，我们三个每次碰面就是那个话题就是会突然这样子像爆裂物，特别是中间有骆以君这个角色，我们两个本来都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对话，然后骆以君出现整个就就是整个超皱褶超展开的。嗯，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来，因为我是想讲的是说，因为你最近出版的书作品就是明朝这本小说， 啊， 然后跟在之前你出了两本像散文集这样的东西，其实那个，啊，其实你的创作理念我好像我还是很想知道，就是嗯，好像你有两种不同，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就是非常家常的非常幽默的有温馨的，可是当你翻开明朝的时候，心里就会想说，读者会想天哪，这个小说家脑袋里装的东西根本不只是这些所谓平易近人然后大家看了很温馨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黑暗的或者是无限延伸甚至有点色情的，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先跟你讲一段，我先可以，我讲一段我的，我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见面就是你的演唱会，你就是女皇坐在上面，然后你没有告诉我，然后你就乱抠我，然后我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跟恐惧，然后 你讲得很棒哎，那次 那是你后来安抚我， 我安抚你真的， 然后我受到非常大的惊吓，我想讲一下那种心情，那种心情就很像我以前国中暗恋一个女生，后来这女生去当了空姐，然后这女生去当了空姐，后来大学的时候还有去租车载这个女生去阳明山玩，但是她反正我就是被发好人卡了，我就知道这个空姐的女生不可能会看到我这种痴汉或是阳明山人渣，哦，不可能。然后可是后来还有一次就跟我讲一个他在飞机上遇到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阿伯，然后上飞机，然后上飞机，然后就没有刚好就你知道空姐不是有那种广播嘛，然后那空姐就有广播的那种区域嘛，那这阿伯就自己跑去那个广播的那个对着广播器说，那个阿伯就说，叮叮叮，阿华阿华，阿妈的家，阿妈的家，叮叮叮。后来我听到这个笑话，当时就觉得说，作为这个阿华，他应该想在飞机上自杀。那天晚上在你的演唱会，我就是那个阿华。 我觉得想像我那个年代，你去看电影，明明大家都坐在黑暗的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坐在上面有个字幕 Carol 你的阿公找你。 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就是有反应说太怕太冷了，大家都觉得间断，因为全台我们是想一个酝酿，可是没有想到酝酿到后来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冻库，根本不是酝酿，所以就说一定要想一个点，然后我说不然我们就再来玩传麦克风的游戏好了。然后可是导演又说不知道办麦克风会传到哪里去， 后半场就一直在小学的黑暗的观众席小贤旁边一直啜泣，有人说其实还没到感动的点，你为什么一直哭，就是我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 问说你我们讲得很不好， 我们在不得体， 讲得超好的，真的真的，所有的亮点就是这一段，真的很感谢你。 好了，就比如把我们严肃的话题又再次岔开，但是我想讲一个，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又乱跳到我们本来安排在第四趴。 你要到没有第四趴，现在就是最后一趴了，现在已经是第四趴， 什么东西已经结束了。 你要等一下，我要先让小贤找 讨论一下我明朝浩瀚的创作的理念。 那你等一下，我想先让小贤讲好了， okay. 因为他小贤今天有带来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就是有一个是芬兰的早期的电子音乐家，然后也是一个设计师、科技艺术家，算是先驱。但是你刚刚说这个东西会比较早期，我们要跳过吗？还是你觉得你刚刚又说我们可以放那个？ 我们先听那个魏征之歌， 好， 因为魏征的元素是黄豆嘛。那我刚从那个奥地利林兹展览回来，那我们展的其实就是黄豆。 哦，好，先听一首魏征之歌，然后这跟你们的作品其实等一下介绍的作品会有关系，就 会有一点点间接的关系。 我先听一点， 我是来帮你暖场。 好。 鍋に大豆を入れまして。水をひたひた火にかけます圧力鍋で20分普通の鍋なら 3,4 時間味噌味噌味噌手前味噌うちで作ろううちの味お味噌味噌味噌手前味噌うちの数だけ味噌の味ボウルに麹を入れまして上から塩を振りかけます素手で何度も混ぜたなら麹のとてもいい香り味噌味噌味噌手前味噌うちで作ろううちの味お味噌味噌味噌手前味噌うちの数だけ味噌の味大豆が煮えたら開けまして一生懸命潰します。 在这首很可爱的歌谣当中，这两位彪形大汉突然泪崩了，因为他们到现在才发现他们是第二小时的节目，我们节目是到五点就结束，他们以为到六点才结束，所以两个人就是姗姗来迟。我知道马 斯方的节目都讲满两小时， 是两小时， 所以叫你要迟到。 没有办法，就是我们都，我前面都已经好好的介绍了你的小说，还帮你念了一遍，因为我是希望你们不要吵我，我想专心念你的小说，然后，所以呢，怎么办？我们只剩下。可以吗？可以，好好好好。 因为我补充一下，就是我有一次去看一次小贤在一个体育馆展的一个展，然后有个芬兰的怪老头已经死了，然后弄了一个展，然后待会听他讲，因为那个展对我明朝的核心的设计有很大的冲击。那小贤是一个怪咖，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很知道我是神经病了，就不用多讲。你刚才讲就不用多讲。但是其实我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很迷寿山石嘛，可是小贤就会想说很迷他就会进入到我很迷寿山石这件事。他说他有一天要做一个用光不同位置的角度的光去投影出来一个不存在的田黄石，就是把那个流动田黄是迷恋了两三百年来中国的文人。迷恋他那个里头的那种凝论， 细腻，然后那种不可测的一层一层变换，可是它可以用这种现代的科技的光的幻术去投影一个不存在可是天皇的流动感。那我就想我不多说，让他讲一下那个。 好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小贤刚放这首 Miso 之歌是你说你们去奥地利的展览的一个计划，好有趣，叫做黄豆 期货指数。 嗯嗯， 对，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把那个全球的黄豆期货指数的数据抓出来作为一个艺术的表现。但这表现怎么表现呢？就是把这个数值转换成声音的震动，这个震动上面其实是豆腐。 嗯， 那本来这个指数震荡豆腐这样的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但因为刚好遇到中美贸易战，那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双方以黄豆作为一种筹码跟战争工具，所以当美国想卖中国不想买的时候，那黄豆这个数据就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们的装置作品就展出这件事情。那这是过去我们比较常接触到的一种形态，就是说把科技作为一种手段。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冲击比较大是说，黄豆我们其实非常熟悉的，从小喝豆浆、豆腐等等， 酱油， 对，酱油，然后 miso， 所以刚为什么会有 miso 之歌。但其实大家都没有发现你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黄豆，就是在 WTO 之后，其实全球的黄豆就是跟主要的经济物一样，都被几个大的农业 基改 公司，他们都已经被掌握了。那所以当美国卖不出去的时候，中国决定跟巴西买。那巴西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黄豆，所以他就开始必须要得垦地，垦地就是亚马逊森林大火。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对一个黄豆期货指数的想象，到后来连接到亚马逊森林大火这件事情，所以很单纯的一个震动，我们本来其实只是关注那个震动代表是中美的两大强权在这个战争的过程里面那个微震动象征的就是这个意思。对，那 所以原来黄豆是这么关键的一个民生物质，是不是？ 对，它其实是现在已经超过玉米了。本来玉米是全球最重要的谷物，现在大豆已经是变最重要的谷物了。 嗯， 因为我们是有些会拿来吃，有些其实大概有八九成是不是拿来吃？为什么？因为要做工业制油，黄豆其实拿来榨油，剩下的豆渣是拿去喂动物。 嗯， 对，所以巴西的最大的两个出产就是黄豆跟牛肉。所以当你在关心这个亚马逊大火的环境问题等等的时候，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到底吃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对，所以。 然后 作品， 你的作品的形式我看到好有趣，好像一个真的是有会动的豆腐。 对对 对, 对， 它是放在一个什么装成的东西上面。 我们做了一个黑色的金属架，上面有个铁盘，下面有一个低频的喇叭，所以会把数据转换成这个震动，所以豆腐就像很 Q 弹的东西在那边抖动。对。其实大家都觉得很疗愈，所以很多人就一直盯着豆腐对，一直想要搓 豆腐，就像雷光下演唱会听众们的大脑。 你这个接的 好啦，我感受到你道歉的诚意。 对，你道歉了40分钟。 是的，节目快结束还在道歉， 节目快结束了。 你讲一下芬兰国宝。 好了好了， 先听。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音档？就是这个黄豆期货指数的音档。 哦， 你给我， 就是我们在那边展览以外，我同事就是黄伟伟，还有香港同事叫韩家俊，然后他们就现场做一个声音 live 的表演。 嗯， 那这个表演呢，其实我刚刚有说嘛，这个黄豆的数据来自于全球30年间的期货变化，跟中美贸易战这段期间的数据，还有 real time，所以他们就接了一些 real time， 然后收取了一些声音，想要忠实呈现这个数据的变化，所以做的声音表演，所以我就录来拿来给你。 好啊，听听看，就是那个黄豆期货指数的声音。 Thank you. 你现在听到的就是音乐家根据黄豆的起火指数然后做出来转译的这个声音，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然后你们在奥地利林子展的这个展览上面看到的就是抖动的豆腐， 嗯， 然后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就是引起现场人的非常好奇跟觉得疗愈的感觉。那刚才就讲到君曹讲说你的明朝这部作品跟小贤跟你的一个芬兰的艺术家的一个故事有关，对不对？ 是是是， 你要说吗？还是由小贤自己 说？因为我其实明朝最开始但后来是不同长出不同的人嘛，也有徐渭嘛，我后来很着迷徐渭，很着迷李治嘛，那这都是在处理这个最黑暗，但可能跟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我认识的一些文化人有关，就是跟明朝是一个很像的年代，特务机构，可是最黑暗的年代却有一个最灿烂明亮的明朗俱乐部，这样的人类对文明的一个美好微小的向往。但是其实一开始我跟小贤在聊的时候是聊到钱谦益，我们本来还有要把它实践出来，一个跟他作为一个文字跟他这个科幻，就是钱谦益的大脑如果是做成一个 AI 脑，那钱谦益目睹了怎样的变态投降，可是他又一直投降之后他又在谋略南明之后的，像郑成功这些都是他的学生嘛，他其实假投降，或者他内心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又有最情色最晚明最迷离最繁华如梦的一个美少女的记忆，很像金瓶梅那样的记忆。那可是其实这个钱谦益的想象是小贤那个展，那我想听他多讲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怪咖国宝。 我觉得应该是我把它串起来，其实应该说这个叫 Erki 的人他是芬兰的国宝，那只有北欧大部分的人大概知道这个人，就是说他是一个怪才，好，他是工程师哲学家，然后他是很早就在想自动作曲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发的一种合成器，然后你必须用手去控制它，然后也可以用肢体去作为一种表演的手段，但很少人知道他。一直到12年的时候西方有个重要展览，然后大家重新再认识这个人。 他好像电脑还没发明的时候他就在做这件 事。对，就是其实所以我们今天会谈 AI， 谈到自动作曲，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脉络，人类一直很想要让机械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人作为那个代表人物，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它是个很长的纪录片，所以我觉得我们谈一点点它，其实后来才讲说我们三个一直对于这种文明的存续，因为这个老先生在死之前呢就一直在做一些很像个人的典藏这种事情，把他看到的 拍照 他的车票，对，就是我们简单问一个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如果要复制骆羽君雷光下要怎么样复制他出来，其实我们只能从他的记忆里面挖取，那这个人其实仿佛在为这些事情做准备，所以他不断的拍照，把他眼睛看他记录下来，把他的车票或者看他的电影票， 几十年了， 对，他是持续了几十年在做这件事情， 四五十年在一直做， 对，但这个人很刷宝了，就是最后他就说如果我死掉你们以后千万不要把我复制回来，但我跟骆羽君就觉得说他根本就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有点像起了那个头，然后后来我们三个不是因为文化部的一个补助案，然后做比较一点创作的启发的部分，就一直在想文明存续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用一种创作方式留下。 我们还曾经想做一只叫夏美雷光下的人造卫星，然后把它打到太空去嘛，我们当时真的有提这个，但因为我们的拿到了补助金少了五个零，所以无法做出这种高科技的发射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要做一个假的人造卫星，然后做火车平快车把台湾到处去放。 没有 但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是完全可能可以发生我刚刚讲的黄豆最后我讲一点点小怕跟这件事情也是有联动关系的，但是其实中国跟巴西呢很早他们就有卫星结盟计划了，那个卫星结盟计划就 就是来侦测森林大火跟农作物这件事情。所以当美国跟中国撕破脸的时候，中国巴西这件事情就更紧密了。 嗯， 但现在巴西未来之后，他们有个卫星计划是跟美国的，所以简单的黄州这件事情其实牵扯到是后面太空的角力。 嗯， 那另外一个是说，其实台湾现在的太空就是福卫的那个太空中心，他们现在也很希望跟不同的艺术家合作，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這個、 真的有可能带 是是马上，我觉得 刘光夏对啊，刘光夏的声音， 我 当时就要讲说 带骆以军上去， 不要带我，绝对外星人就灭绝地球，带外星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开始这个星球要灭掉。可是你把雷光夏的声音用人造卫星射上去，然后有高科技的外星人接收到，就说：“哦，这个文明真美，我们让它留着吧，不灭掉它。”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 太恐怖了。我们来听，就是小贤说的这个芬兰作曲家，应该是电脑音乐家。 他太多角色， 他这个我现在听到就是有点像你送的那个 One Bit Symphony 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用个很简单的一个音色， 对对对， 然后去重新诠释。 蛮极限的， 还 是 私下送礼物给下面的。 去人，就很像那个， 很像我国中玩那个什么仙堂鸟， 对对，就当时一些硬体的限制就是这样子，对。但是他们对于声音的怎么样生成，然后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是一种自动化，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嗯， 这很像我们现在面对AI 这件事情， 就是好像是一个新的可能，然后什么都可以试试看，然后但是我觉得对啊，电子音乐后来的发展是正面的。我的意思是说从像 One Bit 然后像 Moog 这种情，就是像很多 Patch 这样差的，这么大的，然后到最后变成极简便的，也许一台电脑，然后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 AI 是讲嘛，真正所谓 AI 的未来，感觉上自从就像骆以军在小说里面写到的，自从 AlphaGo 发明以后，其实很多人都是崩溃的，就 是 是 啊是啊， 嗯， 认识的， 我们那时候对这个 AlphaGo 这件事情也有很大的冲击嘛，所以那时候特别是看到那个韩国选手 李世石， 他对他落败，但是还是有点那个人类的那个光辉留在那里，所以一连串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在这边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大家对 AI 有过分的期待，当然也有一些浪漫的想象啦。 嗯， 所以等一下也许你也可以播一下，这是台湾的三个年轻人，他们简称 HCH， 但是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创作角色，他们就是期待想要有一天舞台上是一个完全自动生成关于声音跟影像的表演。 嗯， 所以有一些浪漫的部分还是有，但其实呢，其中一个关于 AI 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所以讲到 AI 会比较多关于电脑或机器学习部分，你要 input 够多资料。所以我们上次不是开玩笑说，接下来我们也许可以来让夏美大人输入很多，然后就可以有一个 AI 的夏美。 这个， 但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夏美。 芬兰国宝，其实后来觉得其他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没有留下分隔大量分隔的那种画面嘛。 嗯， 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你有一天你纪念雷光夏啊，你纪念林强，你纪念侯孝贤什么，可是你就是调那几支影片出来就剪接过了，然后因为拍摄的成本比较高。可是其实这个芬兰国宝的作坊就是它几乎趋近于意识流，它大量的图档、音档、影片档、影像档，那这件事它有一天有足够的这个所谓的运算的大电脑的时候，它才跑动了起来，才会较靠近于人脑的感觉。 但现在看 AI 还是像刚才那个小蜜蜂的那个音乐，你人的优越性还是会觉得说有点高傲或者有点好笑，因为你但是你也确实没想到三十年来他其实他不是在演化嘛，他就是运算的能力越来越庞大了。 嗯，现在听到就是刚刚小贤提到这个年轻的团体叫 HCH， 他们的作品，嗯，也许有一天他们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了，就站在舞台上，一切都是用机械自动生成的。马丁汉他们的音乐。我觉得我应该把今天小贤讲的这些音乐的内容，然后也许有些我们还没来得及播到，我应该把它贴出来。 对呀、啊， 对，因为这真的都是每一个都值得点进去看的一些讯息内容。然后也因为君曹的指导，所以我们节目很快要结束了，所以很多资讯都没有办法讲出来。 掉入漩涡。 不过也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表示他们平常都没有在听声音纺织机，都以为是到六点。好啦， 不是到九点吗？ 好，不过这样也好，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去喝咖啡，然后再聊聊那下次节目就要继续往下讲才，因为今天 下次三点就来。你两点半就来。 真的 不会啦，去听那个演唱会的感动还是余温。 好吧，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节目，然后我也很期待很快可以有机会再真的仔细要可以谈一谈，然后把这个梳理一下，期待再看到两位的新作品，而且真的都是你们两位都是创作不懈的，骆以军的小说，然后散文，然后在脸书上的收到广大的回应，然后跟总是不断付出的，然后在小贤也是提携后面新生代创作者。好吧，希望我们三个真的有一天可以做出点什么。 不要有一天，我们真的 好。好吧，那也祝大家那个周末愉快咯。那我们大家就去喝咖啡吧。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谢谢，拜拜。